5080，天津地址是位于南开区西市大街62号022-5805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集千秋中医所长，汇万古养生之法，扬天地正气洪德，创健康长寿之理。自然孕育生命，生命源于自然，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。从现在开始，从我们自身开始，遵从自然健康法则，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的真理，认真呵护自己。生命由天赋，健康需有礼，健康有礼，造福百姓人家，健康有礼，有礼的健康。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《健康有礼》。 这穷人跟富人是一样一样的，人家穷人没钱买高楼大厦，人也不装修，我就住在那土房，我就睡在那土炕上， 更好啊！ 你看，人家还啥病没有， 污染啊！ 有人有权了，有势了， 就是 是吧？买楼房了，是吧？搞装修了，搞装潢了，是挺漂亮，没用。 所以说这是福祸相吸哈。 哎，福祸相吸，就是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，有一得必有一失， 对， 有一失必有一得。就是说，这叫外毒术，也包括有病打针、吃药，是药三分毒。 对， 要从来不打针吃药，他就没这个毒。为什么有人说这个老病秧子、老药匣子把药架都能吃倒，那身体它怎么能好啊？就是说药的毒素，食物的毒素，食品，就各种添加剂，然后呢粮食、蔬菜、农药又进入体内，蔬菜呢又是化肥种的，又是上激素催化剂，这就是现代社会科学导致了整个生态失衡。 这真是人祸哈。 哎，人祸。 嗯， 那么这个是天灾，还加上人祸，这是外毒素。这内毒素呢，就是由于我们整个代谢失衡、内分泌失衡、菌群失衡，排泄又排泄不出来。这个粪便里边呢，的毒素得有20-30种，这个吲哚呀、氨呐、各种各样的这有害物质。就在我们体内，就在粪便里边就有20-30种。如果你要排不出去，就是便秘的人，有一个广告说这个人呢一天不排便等于抽7包香烟呢，还是等于多少， 总之就形容他这个毒素。 这粪便要排不出去吧，这肠道把粪便里的毒素它又吸回来了，它又吸收回来了， 对， 又回到血液了， 对， 但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， 对， 然后呢，再有病菌的毒素，是病菌就分泌毒素， 毒上加毒哈， 毒上加毒，怎么知道细菌分泌毒素？你说这么说吧，都没有感觉，你做个实验就知道，还是那个实验，今天早上新做的一碗饭，在夏天前儿，你就搁上几天，你看敢吃不敢吃，变味儿了。变酸了，变馊了，变色了，变黏了，那里边有什么东西了？有病菌。 对， 那怎么就变色、变黏、变味儿？病菌分泌毒素。 对， 这是第一碗饭里头我们看着 的哈， 这体现出来了，它是制造毒素的。那在体内里头有炎症就有病菌，有病菌就分泌毒素。 对， 就说这个有的时候不注意哈，食物里边的，你像有的那花生、玉米，那等干的就收起来了，装袋子里了， 没变了哈， 没变，长黄曲霉。那黄曲霉的毒素